知你看得清楚，思念的点滴流走，就代表爱不会停留。都懂得两个人相处，多一个人就会不舒服，只是爱到最后只想快住，为何不给缘分一条完美退路？既然爱过我，就再骗骗我，何必装作糊涂，故作陌路，让彼此在心里保留一片净土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，我也不在乎。

1391003033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和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景，你是我许幻心挥挥衣袖而已，云彩阳光陨落的灵魂还留在原地。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何干系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，从今以后我不怪你，恶意的失意。哦哦，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，当我开始偷偷的哭泣，爱恋一如蟒蛇般沾进失控的情绪。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亮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。